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1036集，年节。展昭说着，拿了一个瓷杯子，看陈秀：“ 有没有丝线？” 陈仙儿从针线包里给展昭拿出了一小捆丝线，展昭拽了长长一根丝线来，在杯子上绕了几个圈之后，拽住两根线头。众人都看着他的动作，展昭用内力一拽绳头，就听到咔嚓咔嚓的碎裂声响起来，再看那个杯子表面产生了网状的裂纹，轻轻一戳就碎裂了。 按照尸体的情况看，骨骼应该是碎了，不过好像没碎得那么厉害。 展昭也点头，拿着细丝研究。 对方功夫很好吗？ 不止功夫好，首先丝线不是太好控制，要将人捆住，然后用内力将人全身的骨骼都震碎，这个是高难度。 而且不觉得费劲吗？还不如拍两掌把人的头骨都拍碎呢。 展昭皱眉，白玉堂拿出之前谭少言给他们看的那个神秘人让他打造的十只金环的图纸。 这个工具呢，会不会趁手一些？ 众人都研究，这时就见天尊摇了摇头，阴侯也悠悠吐出一句话： 小孩子见识。 众人都抬起头看二老，小四子坐在天尊腿上，正双手托着下巴听大人们讲话，也不知道他听懂了还是没听懂，反正听得津津有味。听到天尊和阴侯的评价，就扬起脸看二人。展昭等人也看二老，那意思有什么高见？ 从那具挂着的尸体来看，不是全身骨骼粉碎，而是只有关节粉碎。 看着的确是，因为如果是全身粉碎的话，倒反而是挂不住了。 这样要怎么做到？ 阴侯指了指那个杯子。 这骨头啊，不是内力震碎的。 那是怎么碎的？ 天尊拽过一根细丝，对着一旁船舱门口放置的一根笤帚甩了过去，就见丝线缠绕住了笤帚的竹制长柄。随后众人听到了竹竿撕裂扭断的声音，再看就见竹竿被细丝勒紧变形，最后断裂。众人都愣了一会儿，随后同时明白了过来。 不是震断，而是勒断的呀，所以尸体是被丝线勒住了关节处断了，而别的地方完好。 想到这里，展昭戳了戳白玉堂。 刚才尸体上缠绕了好多丝线，不过被挂住的是几处？ 十处。 白玉堂和公孙异口同声，小包岩也点头。 嗯，是十个地方有绳结挂在牌匾上的。 展昭将细丝扯出来了十段绕在手指上，想要将十根细丝都甩出去绕着一根栏杆，但是并不顺利。林焰火也试了一下，同样没有成功。 哦，这个高难度啊， 需要有特殊的工具才行，似乎这就是操控那些细丝的凶器。 阴侯伸手拿起那幅图纸来端详了一会儿，众人都觉得新鲜，他们处理案子那么久，还是头一回碰上这种事儿，没尸体没凶手，只有一张凶器的设计图。 我比较好奇的是，四大门派在隐瞒些什么？ 哼，没错， 纸包不住火，事情越闹越大，那四家本来是苦主，却搞得见不得人似的。 可是人家不报官，官府也没法介入。那个苏州知府面的跟个什么似的，四大门派又强硬，应该不会配合。 那些江湖人不会跟开封府合作的。展昭是魔宫的人，如果强行接手这个案子，势必会搞到中原武林再次与魔宫为敌。 他们有这个胆子吗？我魔宫倒是不怕。 阴侯端着杯子笑得有些促狭，天尊望天，展昭则是摆手。 不行，魔宫好不容易摆脱了世事纷扰，不能再卷进江湖纷争里面去。 那又怎么缠？ 既然江湖事江湖了嘛，那就以江湖的身份来查这个案子咯。 展昭微微一笑，白玉堂也点了点头，林业火拖着下巴想了想。 嗯，也对，我们也算江湖人的嘛。啊， 人家是中原正统，你是西域野路子。 一旁邹良凉丝丝泼林业火冷水，火凤来气，抬脚狠狠踩他脚。众人聊着天，船进入了武装的渡头，下船已经快到傍晚了。庄园里丫鬟小厮进进出出忙碌着，展昭等人回到房间，刚坐了一会儿，门口有人求见。白玉堂一问，竟然是那位面大大的苏州知府。 大概是怕自己无杀不保，跑来补救来了。 回去一定让包相参他一本，这德行回家养老好不好？当什么知府？ 众人将苏州知府请了进来。这位知府姓魏，叫魏亨通。众人听了名字都暗暗叹气，取这个名字一定是想官运亨通，不过貌似希望不大了。魏亨通给赵普和展昭见礼，展昭请他坐下喝茶，魏知府坐下就叹气： 展大人，我难做呀，苏州府衙门几百个衙役捕快加起来也打不过四大门派随便派几个小徒弟，更别说跟那些门派高手较量了。也就是两浙路转运使手里有兵马，能被他们正眼看一眼，可是转运使黄大人辞官了，我就更加孤立无援了。 魏大人呐，这苏州府究竟发生了多少起类似的命案啊？为何一路上听到好多呢？ 这个嘛， 魏亨通直咧嘴，他似乎还在犹豫要不要说。就见赵普身旁邹良冷冷看了他一眼，魏亨通咬了咬牙开口： 那个，到目前为止应该已经死了至少八个人了。 八个人了？你竟然不管也不调查？ 展大人，他们都不肯报官呢，尸体都是江湖人发现的，一下子就收走了。我这边都是听人传说，等听到消息之后派捕快衙役前去查看，凶案现场已经都没了。说实话，下官这半个月净听到出命案，什么蛛丝挂尸体可从没见过呀，今天第一天见到真尸体了。 哼，你知道凶手是谁吗？ 不知道。 有没有嫌疑人？ 没有。 为什么尸体布置成这样？ 不清楚。 四大门派在隐瞒什么？ 这个我就更不知道了。 你他娘有知道的没有啊？ 最后赵普忍不住了，魏亨通叫赵普吓得一激灵，战战兢兢开口： 下官的确是知道一点点线索，不知道有没有用。 说。 死者都被剪掉了一些头发。 头发？ 众人都仰着脸开始回忆，刚才大老远看了一眼，也没注意头发是有多长。 据说是耳后，被剪掉了大概拇指粗那么一截头发，齐根剪断的，所以很明显。其他的下官就没打听到了。 说着，魏亨通又开始巴拉巴拉，说自个儿多难办呐，江湖人势力太雄厚啊什么的。展昭和赵普赶忙就派人把他给打发走了，让他有线索了立刻来报。送走苏州知府，众人就想研究下一步怎么办。这时外头白福兴匆匆跑进了： 五爷五爷，快来看啊！ 展大人，外边好热闹。 白福话没说完，陈心和月牙也跑进来了，与此同时就听到外头人声鼎沸，像是有什么大部队进驻了一样。 哦，欧阳把人带来了。 原来早些时候一看到武装的规模，赵普就让影卫去通知欧阳少征，把衙役和兵马带到这里来，别去魔宫打扰老人家的平静生活。只是等众人跑出去一看都傻了眼，展昭刚刚跑进院子就听到一大群奶声奶气的喊声，叫什么的都有，什么猫猫展展小喵爷的。众人目测了一下，五六十个跟小四子差不多大的娃娃齐扑展昭，另外一半扑殷侯和天尊。 天尊惊得撒腿就跑，阴侯直跺脚， 谁把小孩都带这儿来了？ 再看展昭，已经被娃娃们包围拽倒扑住。原来不止衙役们和官兵来了，魔宫的人也都来了，去魔宫过年和参加婚礼的魔宫后代也来了，那一大群规模浩大。外头的马车还在接踵而至，跟着白福进来的还有陷空岛众人，白玉堂的四个哥哥嫂子都来了，也是带着一群小孩，还有映雪宫和红鹰寨也来了好多人，陆天寒也带着陆灵儿来了，夜叉宫也跑来一些人凑热闹的，立刻整个武装被占领了。赵普揉着眉心对欧阳少征勾手指，欧阳也无奈， 魔宫那边说跟白玉堂说好了，索性都来武装过年得了，省得那么多人去魔宫闹腾。 展昭觉得人多热闹是挺好，但这里毕竟是白玉堂的宅邸，白玉堂最怕吵闹，这么多人拖家带口的。可是转眼看就见白玉堂笑了笑， 我觉得这样比较好，之前跟安云墨也商量了一下，他会多派一些帮忙的人过来。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